据南朝鲜新闻媒体报道，美帝侵略军同南朝鲜傀儡集团合谋勾结，奇袭般的向兴州高尔夫球场投入萨德装备。美帝侵略军害怕南朝鲜人民坚决反对萨德部署的抗议气势，于25号深夜像贼猫一样把那些分散部署在釜山、巫山和窝馆的萨德装备运往部署地点。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傀儡当局动员牵引车、护送车、油槽车和8000多名警察作为北京联合军事演习的一环。到26号凌晨为止，把那些 X 波段雷达、交战指挥站、六座移动式发射台等大部分萨德装备投入到了兴州高尔夫球场。兴州郡草田面小兴里居民和原佛教教徒为美帝侵略军强行投入萨德装备而感到激愤，展开斗争表示抗议。另外，南朝鲜的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组织25号在国防部大楼前举行第180次和平裁军集会，表示反对美国部署萨德向朝鲜半岛投入战略资产。